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下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局地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偏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雷阵雨转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0%。 总的来看，今天午后到夜间本市有雷阵雨天气，局地短时雨强较大，并且伴有短时大风和冰雹，请听众朋友注意防雨、防雷、防冰雹。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路况信息。 好，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在东五环远通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平房桥到远通桥北向南车行缓慢。另外在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远通桥到五元桥车多。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走进漫山遍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普罗旺斯的花草香。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这里是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的。今天是端午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也是端午节的正日子。这个端午怎么过得有爱有健康呢？当然是听我们的健康加油站节目啦。今天呢，我们要重点跟大家说说端午老习俗背后的养生奥秘。 端午节来了，吃粽子、挂艾草等等活动都让大家沉浸在端午的喜悦之中。但是您知道吗？端午的这些传统习俗蕴含着很多养生的奥秘。端午时节有哪些养生之道？这些养生的方法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郭静，跟您说说端午习俗背后的养生保健常识。 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我们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的主任医师郭静。您好，郭主任。 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的做客。那端午节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说的就是跟端午有关的端午习俗背后的那些养生保健常识。其实一提到养生保健的那些事儿啊，大家伙儿就特别的关心哈。那关于中医养生方面的内容，您个人有什么想要关注的哈，都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过来。节目开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健康资讯。这天气啊越来越热了，为了让食物安全过夏，很多人将它们请进了冰箱。但是冰箱并不是保险箱，不是所有食物都适合往里放，营养损失、口感变差、细菌繁殖，有些食物虽然储存在冰箱里，却避免不了发生这些变化。这么多年您家的冰箱可能啊都用错了。提醒您有几种食物其实呢是不适合放入冰箱的。您听好了，第一种食物它的名字叫绿叶菜。蔬菜带水存放容易滋生细菌，更容易腐烂变质掉叶子。建议大家先把表面的水分风干后，再装进 专用食品袋放入冰箱，存放之前先把袋子啊扎几个透气孔，这样呢保证透气性良好。第二种食物，它的名字叫西红柿，以及没熟的水果。在低温下，西红柿中呢与产生芳香物质有关的基因就会被冻僵了，风味会大打折扣。而没有熟透的水果放入冰箱后，会因为温度低持续处于没有熟的状态，就算是再一道室温也会很快腐败。所以建议大家西红柿放在常温下储存就可以了。水果买回家之后要尽早恢复购买时的状态，比如说买的时候水果是冰的，表示已经冷藏过，那买回家以后呢就尽早把它放进冰箱。如果是在常温下购买的，那就要等散热成熟了之后您再放入冰箱冷藏。下面是第三种食物，裸露的剩饭剩菜还有切开的水果。食物之间容易串味儿，还会增加细菌交叉污染的风险。热的饭菜直接放入冰箱会引起水蒸气的凝结，促使霉菌的生长，导致冰箱里啊其他食物可能也会发生霉变。所以建议大家把剩饭剩菜一定要凉透了之后用保鲜盒保鲜袋包好再放入冰箱，吃之前还一定要充分的加热。而切开的水果呢一定要盖上干净的保鲜膜放入冰箱，吃之前啊可以把表面的一层给它切掉。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端午习俗背后的养生保健常识。这一提到端午节呢，大家可能想到的就是哦，纪念屈原，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配香囊等等。但是其实啊，端午节它还被称作是五毒日。这五毒都是哪五毒啊？ 啊，五毒呢就包括蛇、蝎、蜈蚣，应该还有蟾蜍，还有 蜘蛛。 啊，对，有的说是避火，这都是有毒的一些小动物。 哦，所以说你看看哈，端午节它也被称作是五毒日，这个时候基本上该出动的它全都出现了哈。 是的，是的。 所以呢，端午节它其实从这个医疗的角度来讲，它也是防疫、去病、祈求健康长寿的这么一个节日。那端午节它具体的和我们的健康之间怎么样能够扯得上关系？比如说在端午节前后人们出现容易出现哪些方面的问题吗？ 因为端午节呢就是农历的五月初五啊，咱们阳历呢已经进入基本上快进入六月份这个阶段。那么从这个节日开始呢，这个天气呢是越来越炎热啊、特别像在南方这个潮湿啊这种程度是越来越重。那么一个呢，首先是人们的情绪特别容易受到影响哈，容易出现一些烦躁啊不安的一个情况。 天热心烦。 对，另外还有影响我们的脾胃消化啊、大家也有这种体会。越到天热的时候这个不爱吃饭， 胃口 不好，胃口不太好。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我们提到了，随着这个气温的升高像蚊蝇的出现，像这些有毒的小动物的出现，都会引起一些传染病的传播。这些都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一些危险。所以说这个节日呢，也就是说提醒大家注意要关注自己的健康， 防疫去病。 对， 而且呢由于气温的升高，湿度的变化哈，的的确确大家伙这个身体上也会发生一些不适的感觉，您的肠胃的这种不适，哎呦，这两天这个嗓子也开始难受，也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哈，不知道跟这个端午有没有什么关系。总之端午节前后，大家除了说要吃粽子啦，可以准备粽子呀，准备去采摘艾草呀，缝制一些香囊之外，您的这个健康要重视，这根神经也应该拎起来了。其实有这么一句话叫端午过不好，小心疾病找上你。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哈，大家可能容易出现的问题，刚才我们说了胃肠方面容易出问题，好像皮肤也容易出问题吧。 皮肤在这种湿热潮湿啊这种环境里呢，容易出现湿疹啊一些等等情况也容易出现。 那是不是说我们过端午节的时候必须要有很多该注意的事项呢？ 因为端午呢，在古代呢，其实也就是一个全国范围的一个卫生的节日哈，好多家庭都要清扫房间。啊，在一些阴暗的地方可以撒成一些什么石灰啊，像这个凶黄啊等等来灭 驱蚊虫， 驱蚊虫，然后辟邪的这个作用。啊，那么这个季节呢，就主要是跟这个炎热潮湿有关系。那一个呢，我们在工作生活当中呢，要注意调整自己的情绪啊，要平心静气的。另外的饮食方面呢，一定要饮食这种清淡的哈，不要吃太多的像辛辣的一些东西，这种就容易助长这个痰湿的这个情况啊。另外呢，还要就是去除蚊蝇啊，就避开这些有毒的这些小动物等等。 所以即使是这段时间您可能打算去郊区去玩一下， 对 说我去采点艾草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得注意了。 对 于一些这个蚊虫，甚至是这个荒野里边的我们不知道名字的那些虫子哈，都要提高警惕。说到这个在端午过节期间我们必须讲究的习俗，这第一点跑不了的就是吃粽子这件事儿。那我们就说说这个粽子吧哈。粽子背后它能蕴藏什么样的养生奥秘吗？ 粽子呢，我们从形状看就小巧玲珑的，而且呢用苇叶或者竹叶包的，就是它这个本身这个叶子呢就是有这种清热除烦的这个作用，是有一定的药用价值的。另外我们做粽子大部分都是用糯米啊。 对， 糯米呢本身它是一个性味是甘温的啊，有这个健脾益气的作用，补养的作用。那做成粽子呢比较香甜哈，糯软比较可口。那在这个比较炎热的这个季节里呢，吃粽子可以提高我们的食欲啊，也有一定的保健作用。 就是说本身大部分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它那个主材还是糯米。 应当是糯米。 糯米呢它是健脾开胃， 对， 就是大家是比较能够提起胃口的哈。 是的，是的。 而且还有说的那个包的那个叶子的讲究， 对， 南北方用的叶子不一样，像北方大部分好像是那个芦苇叶， 对， 很宽也是， 对， 南方用的那个有用竹叶的，还有用那个荷叶的， 对。 其实我特别喜欢吃荷叶包的东西， 比较清香 啊。是的，对他们，而且呢，咱们就说到不仅糯米它有健脾的作用，外面包的那几种叶子。它是不是也都是有， 对，在中药里边像荷叶是吧，像这个苇叶都是我们中药的一个范畴，就是说吃粽子其实就是一个药食同源的道理啊。它本身这个竹叶荷叶都是有清热呀除烦啊这个作用。 所以你看看哈，粽子还是有很多的好处的。但是我们这个市面上现在这个粽子的花样实在是太多了。 对对， 作为一个吃小枣长大的这个北方人哈，第一次吃到那种什么带咸鸭蛋黄的还有肉粽子的时候，哇，我简直觉得它太好吃了。所以你看现在呢，是无论你在南方还是在北方，各个地方的粽子口味基本上你都能够吃得到，花样特别的多。 是的。 还有那些什么备注的 啊， 就是海鲜的馅儿的，还有水果馅儿的，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些馅儿。刚才我们说的它那个主料糯米对身体好，现在这个馅料就是种类越来越多了。它是一个光听着这个广告宣传那个噱头大了呢，还是说这样一搭配营养价值的确高了呢？ 根据每个人的口味的不同，那都可以尝试这种不同类型的粽子哈。那北方我们还是以这个小枣粽子呀，像这个豆沙粽为主哈，甜味的更多一些。那么南方呢哈，就是像这个蛋黄的呀，就是还有甚至还有肉粽子，甚至还有排骨粽子等等哈。 好好吃。 他们这种咸味的为主。我觉得呢，根据每个人的体质的都可以尝试一下。 好，都可以吃。其实怎么搭都不为过。 对，就只要是不要太多太过就可以。 好，这就说到一个重点问题了。就因为刚才呀，我们说了花样摆出的这个馅儿没问题，你们都可以尝试。还有就是这个糯米，包括它外边包的叶子，药食同源都不错。可是我们看了很多的那个健康提示，都提到粽子不能多吃，说它不好消化，不是健脾吗？怎么还不好消化上了呢？ 糯米本身呢，它是 偏温的哈，它这个味道是甜味儿，就是中药讲的就是性味儿，是甘温的。 嗯， 那么我们如果做药源用的，一般就是熬汤啊，是吧？熬粥。那这种状态下呢，糯米吃了可能很容易消化，但是你改变它的一个饮食的方法，把它变成粽子啊，那它就非常的黏腻 哦， 黏腻的就增加我们脾胃的消化的这种负担，所以要多吃的话，肯定是会导致这个消化不良的情况。 好，这个东西啊，就是任何都是就是适量而止。如果我们是把糯米单独的熬成粥， 对，那就 它就稀释开了，那么它就属于健脾开胃消食的这么的一种食物。可是把糯米变成了这种特别紧实的粽子的话， 嗯， 它就容易导致不好消化，容易引起消化不良。 对，是这样。 所以错不在糯米，错在看你怎么吃它哈。 是的，什么都不要过分 啊。就是其实我们的听众有很多老年听众，包括现在一些年轻人嘛，肠胃也是弱弱的这种。那是不是这类人，包括小朋友，就不能说多吃粽子？ 对，像这一类有一些脾胃问题的，另外还有幼儿哈，还是尽量少吃啊。每次呢，每天不要超过就一个左右啊，不要觉得哎呦太好吃了，我就一口气儿多吃几个，那你可能吃完之后就觉得有胃胀、有反酸啊等等这些情况就出来，就适可而止。 就是说本身消化不是很好的人，包括老人和小孩，一天才给一个粽子呀， 就差不多就可以 哦。那我这一顿一个我都觉得少，原来是一天，就是对于本身消化就不是很好的朋友，每天吃一个粽子也就够了哈，千万不要贪多吃多了，因为一旦贪吃多了消化不好，紧接着就会觉得不舒服了。 是的。 这个微信网友就问了，他说小儿能不能吃粽子？比如说这个多大的孩子，可能就压根儿不能让他尝粽子呢，很黏嘛。 是的， 这两岁以下是不是就最好别吃、啊？ 这个也没有一个特别的标准。你比如说两岁的，本来消化就是说胃口很好的，可以吃那种小迷你粽子哈，小小的啊，对，就吃一点看看啊。那再小的那个小婴儿，那就不要喂他了。嗯，是这样。 即使是可以吃成人饭的这种孩子，那也只给他一个小点儿，或者说就是大人的那个上面的一个角。 对，先吃一点试一试， 尝一尝就可以了哈，千万不要给他吃多了。好，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今天我们是邀请北京中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郭静和您聊聊端午习俗背后的养生保健常识。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合照的背景轻飘着樱花雨，凝视美丽的天气，听得再定真的声音，留着微笑的香气，爱上自助旅行，我们 啊，端午节吃粽子，但是呢我们一定要适量，糯米虽好但是一定不要多。刚才已经给大家限量了哈，正常健康人群的话，您这一天啊大粽子一个其实也就够了。很多人特别喜欢把粽子一到端午节的时候把粽子当成早餐，一餐吃个两三个， 那是有点多。 那是有点多了是吧？ 对， 就是如果真的是一下子吃多了，这个上午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反酸吗？ 会有，就是有许多人会觉得胃胀啊，有些沉闷不舒服的啊，另外还有反酸啊等等，这些都有可能。特别是对于那些脾胃本身消化就功能不太好的这种啊， 其实很多老年听众消化系统就已经不好了，包括有一些什么急慢性的什么肠炎呀、胃炎呀、胃溃疡呀， 对， 什么糜烂呀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他们到底能不能吃粽子？刚才我们说的每天一个，他能吃吗？ 这个就是可以尝试一下，你比如说我先吃半个啊，我看一下我的这个消化功能怎么样， 感觉 ，感觉一下啊， 哎呀， 就是以保证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主要。 或者说，要不然直接就拿糯米熬点糯米粥， 对，那样更好。 全当是那个吃粽子了哈，但是熬成糯米粥的那种，相对来说它健脾比较容易消化，可是变成了这种实实登登的粽子的时候，它就没有那么容易消化了。这也算是帮这个胃消化不好的朋友想的一个招吧。对于很多人来说呢，粽子是不能贪多的，是不是也有一些人群我们看到的是他压根儿不让他吃粽子的？还有这么一类人，尤其我们说可能是患者朋友，哪类人？ 我觉得比较注意应该是糖尿病患者啊，因为这个粽子呢，糯米做成的，他吃了之后可能有比较快的升高血糖的作用。 嗯， 那糖尿病患者呢，还是要慎食啊，或者你就特别想吃一个，那你的主食的量肯定要相应的减，就是说还要稳定血糖为主要啊。 对，我特别应该跟我老爸说一声， 嗯， 因为他总觉得说，哎，我这个是肉粽， 对， 它是咸的，它不是甜的。嗯，所以我一顿吃它两三个，老爷子胃口又特别好，这是大错特错了。糯米它的那个吃进去了之后升糖的那个速度好像是白米饭哈，同等重量的是它的好多倍。 对，它有可能就吸收的比较快， 比较快。 就像你糖尿病病人不能喝这个粥啊，像米粥这一类一般就进食的，就不用啊，你喝之后可能餐后血糖会提升的特别快。 嗯，好，这是第一个人群，就是糖尿病人群。其实呢建议少食或者是不让你吃这个粽子了，因为它会加速你体内血糖的这个上升速度。 对， 这个什么东西都怕忽高忽低，一旦上升的特别快的话，那对身体的这种伤害是比较大的。 对， 除了糖尿病患者还有其他人群需要注意吗？高血脂的人群呢？ 那高脂血症的患者呢，就是要慎食这些含肉类的粽子。那么这个馅儿里边有的包上甚至火腿一类的，它可能这种饱和脂肪酸这类含的比较多， 就是，油比较大的， 对对对，含油比较大，那么可能对它的血脂影响也比较大。另外再一个就是还提到就是脾胃消化不好的， 嗯， 我要少吃这些含肉的这种粽子，本身这个粽子就比较黏腻啊，就难以消化，你里边再有肉啊，油比较大，那么可能就消化起来就更费劲了， 就更难了。 对对对， 所以你看粽子尤其是肉粽虽好吃，可是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千万不能贪食。尤其是肉粽的话吧，我们健康人群每天就限量一个吧，只有这样才能够有效避免在过了端午节之后成群结队的去医院， 对， 因为各种问题导致不舒服哈。其实说到不好消化这件事情呢，很多人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一到过节家里的粽子一般是一次性包了很多，然后刚出锅的粽子呢都是先给它泡到凉水里面，泡凉了之后再来吃，剩下的就放到冰箱里面给它冷藏了。这样的一些做法，比如说从有利或者是不利健康的角度，它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吃粽子呢一定要是热食啊，不要放冰凉的那种情况再吃，这样的话也会加重你这个消化的负担。另外吃不了必须是冷藏，然后应该是在三天之内，最好不要放置时间太长，因为它容易变质。 冻起来行吗？ 冻起来应该可以， 但是就是如果你是要普通冷藏的那种， 就是要尽快的 尽快把它吃掉。 对对， 所以还是建议哈，这个原材料其实什么时候都能买得到，真的没有必要因为端午节然后就一下子包太多。我真的看到有那种家里面不是外面卖，用那种大面盆一次就是包一大盆，就是包完之后的是满满的一大盆。 比较喜欢这种食物 啊，那得吃多久啊？ 对对， 还有就是虽然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晾凉的那个它更筋道，但其实晾凉的它更不好消化，从有助消化的角度它是要比热的那个更难消化的哈。 对，一定要热透了再吃。 好，记得吃肉热的粽子，每天别超过一个。糖尿病患者高脂血症的患者您就少吃或者是不要吃了哈。吃粽子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顺便搭配一些食物，这样可以起到有助消化的作用呢？有这么干的吗？ 对，应该是可以。一个是在包粽子的时候，这馅儿里边可以加点，有的可以加点山楂呀，像什么陈皮呀，加点粗粮哈，就吃起来之后这个粽子不是那么黏腻，它就容易消化。另外呢，你吃粽子之后呢，可以配合一点就是帮助消化的茶呀或者菜汤啊等等啊，要减轻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减轻它的负担吧。 好，你看看哈，当粽子它不是特别容易消化的时候，那我们就吃一点能够辅助帮助它消化的食物，包括在这个原材料里边我们可以动点手脚。 对， 不要让它是纯纯的全是糯米，五谷杂粮可以稍微放一点哈，这样呢就是稀释一下糯米的成分。还有就是呢可以配一些清淡的蔬菜汤，像这个季节的话什么冬瓜汤啊丝瓜汤呀， 就是这些汤，吃完了粽子来点热红茶，白天的话里边可以放片姜什么的，其实这种我们都吃过哈，它都能够起到解腻然后助消化的这样的一种作用。哎呀，这么一说我都想着吃粽子了哈。好，关于端午的习俗，那今天上半段呢，我们重点和大家就是说了说这个吃粽子怎么样适可而止，哪些人是量，哪些人是进食的这样的一些讲究。那节目的下半段呢，我们还会有很多和端午习俗背后的养生保健常识密切挂钩的，包括那个艾草怎么用啊，哎呀，人不有那个艾灸吗哈，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我们自己在家趁着艾草季节自己来做一点呢，可不可行呢？这个我都想过哈，我们下半段的时候为大家来揭晓答案。好，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还记得那个凉凉的深秋，记得人潮把你推向了我，游乐园拥挤的正是时候，一个夜晚坚持不睡的等候，一起泡温泉奢侈的享受，有一次日记里愚蠢的困惑，因为你的微笑幻化成风，你大大的勇敢保护着我，我小小的关怀喋喋不休，我们一起走了那么久，又再一次回到凉凉深秋，给你我的手像温柔野兽，把自由交给草原的辽阔，我们小手拉大手一起郊游，今天别想太多，你是我的梦，像北方的风， 好声音装修陪同公益计划开始喽！如果您想装修，不知道怎么设计，不知道怎么选主材，又怕有什么陷阱，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程帮助您选择主材和工人沟通，还有监督质量等问题。报名方式，您可以拨打节目组电话85013710，或者关注节目公众号安居好声音报名，等你哦。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精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6月1号到30号，北京电台听评月，期待您建言献策。 今年将继续推出台长的时间视频直播，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您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 现在躺入一片鸟语花香的境地，我的船仿佛并未前进。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至夜间有雷阵雨转阴，局地有冰雹和短时大风，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阴转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路况信息。 好，一起来关注路面上的情况。目前高速路进京的路段是比较多的车辆，目前在京新的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东花园收费站到八达岭野生动物园，陆庄桥到沙河大桥，回龙观收费站到上清桥，清河收费站到建祥桥，以及在京城高速大柳树营桥到白马南桥，北七家桥到京城收费站，以及在机场高速温榆桥到望京桥，京哈高速小辉店桥到儒林桥，京沪高速大洋房桥到十八里店桥，京开高速庞各庄到天宫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京港澳高速北京南收费站到房山梨园桥，高速跨线桥到机场路的收费站，以及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方向的路段。那么北京城市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端午节来了，吃粽子、挂艾草等等活动都让大家沉浸在端午的喜悦之中。但是您知道吗？端午的这些传统习俗蕴含着很多养生的奥秘。端午时节有哪些养生之道？这些养生的方法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健康加油站邀请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郭静，给您说说端午习俗背后的养生保健常识。 走进漫山遍野的像一块天地中海，蓝色透明的天，亮晶晶你脸上的汗水，直到现在风一吹都闻到。 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各位回来继续收听，我是主持人白琳。本栏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的。今天我们是邀请到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主任医师郭静，和您说说端午习俗背后的养生保健常识。上半段我们重点是从吃的角度来跟大家聊了聊哈，这个粽子它到底有哪些好处，当然了也有哪些这个禁忌，包括糖尿病患者、高血脂症的患者，有一些粽子可能就不适合您吃，一定要少吃少吃再少吃。健康人群的话，这粽子的量每天一个，虽然觉得有点少哈，粽子虽好吃也不要吃太多。接下来我们要说说的是非常神奇的端午习俗，从小我对它就印象深刻，基本上每年我起得最早的一天就是为了出去采它，就是艾草，在东北的话呢叫艾蒿。 对 啊，有一句俗语说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这个是这个挂艾草挂出了神奇功效呢，还是说这个艾草本身真的是特别好呢？ 艾草呢是一种非常应用非常广泛的一种中药。那么它的应用的途径有可以说归纳为可以有四个啊，一个是这种采集的比较新鲜的艾草， 新鲜艾草， 对，它可以这个芳香的气味比较浓厚。 嗯， 那么我们可以挂在房间或者门口哈，它有一个芳香避秽的作用，就是对一些蚊蝇啊，对一些甚至我们现代研究呢，它对一些一些致病菌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就是它散发出来的气味， 对，都可以抑制，对，有这个净化空气的作用。 嗯， 那一个是悬挂，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汤药里边有时候也会采用这个艾叶像一些妇女同志的一些宫寒啊等等这一类的疾病，我们这个从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中药方剂里边都含着艾叶。 哦， 那么再一个呢，使用呢可以把它煎好之后呢，采用泡洗的这种方式一个是就是熏洗皮肤，治疗一些湿疹啊等等一些皮肤病。 嗯， 另外呢，这种通过泡脚啊，也可以温经散寒。一起活血通络治疗一些这种像一些像老寒腿呀、等等，是吧？改善体质哈，它一个温煦的作用还是很好的。这是用菜用泡洗的这种方式。 嗯， 那么最后一种呢，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是做艾灸把这个艾绒做好了之后，你可以采用艾柱灸啊或者艾条灸对这个体表的这个穴位给予一定的温煦的作用哈、也可以起到益气活血通络，能治疗很多的疾病。所以说就是它的应用呢还是非常广泛 真的是这个使用的方向就是四大方向。 对， 既能就是挂在那里靠它的这个气味来驱虫来杀菌，还有呢就是可以入药进到汤药里面， 对，口服药里面也含着。 然后呢也可以比如说干的叶子，就是几年的，你们家去年的，现在它可能已经变成干了哈，泡在水里面，然后起到这种熏蒸，用来泡脚呀， 是的， 或者也能起到作用。 对， 还有一个什么作用来着？ 就是艾灸， 艾灸， 艾灸。对， 说到这个艾灸，不得不提它。我身边的一些女性朋友就跟我说，你知道吗？前两天去什么美容院呀、养生馆啊，把那艾灸说的可神了。因为以前做节目的时候嘛，我曾经问过医生，我说那艾灸多贵不贵？说在医院里面开到那个艾灸啊，一点都不贵。但是在美容院、养生馆里面说那个艾灸包治百病，治的那些东西，一个疗程你猜收多少钱？上万块， 有点太贵了。你 当时我就想这得买多少艾灸啊？天天泡在里面也不至于哈。但是刚才既然您已经提到这个艾灸，它有好作用哈。它这个首先，它真能包治百病吗？ 每一种治疗方法都有它适宜的一些病症啊。艾灸呢是一种我们针灸科非常常用的治疗方法，但是它也有就是说。主要针对这个虚寒体质的人啊，主要对这个人群呢，可以使用艾灸。 首先得对症， 对，一定要对症。 虚寒体质， 虚寒体质。你比如有的病人，有些虚热的情况，湿热的情况，像湿热啊，你别看他的舌苔，比较厚腻啊，舌质呢比较红，然后这个病人呢又心烦易怒的，是吧？像类似这种情况呢，就尽量不要用艾灸， 它内火。 对，艾灸呢有这个助阳啊、伤阴的，还有这一方面的一些作用。 所以你看看什么东西听着人家说好，可是它不一定适合你。如果根本就不了解说你身体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不是虚寒体质，就打着包治百病的这么一个幌子给您用上了，你有可能反而还会伤身体呢，是不是？ 是有这种可能。 包括那个艾灸，它是灸条吗？还是什么灸块？我看好像有好多性就是形状的。 您现在最常用的就是艾柱不是艾柱，就是艾条，就做那种长长的对，把艾绒包在里边，你可以手拿的一端对这个穴位进行这个熏灸， 对着穴位，然后好像保持一段距离吧， 一般是就1.5到3厘米左右吧。 我这支笔，它一般的艾灸灸条有多长？跟这个笔来比的话， 有 比我这笔还长， 要长的要长，有30公分左右。 基本上就是咱们在医院里面看到的九条，是比我这个笔还要再长出来一半吧？ 对， 要这么长一根的九条、 嗯、 那每次用的时候太长也不方便呢，用剪短吗？ 不要剪短，就把它的一端点着， 一端点着， 然后呢就是这样啊、嗯，距离皮肤你比如说也就两三厘米左右、嗯、啊，就是这样熏灸就可以。 我看它还这样绕绕的、嗯、 对，这种叫一种 手法吗？ 旋转灸，对，然后有的还有雀啄灸，就像那个 小鸡食米一样， 对，就像雀啄灸 啊、哦，往下一 点，或者你要嫌麻烦就直接对着灸也可以、哦啊，随着因为它的燃烧嘛，这个艾柱这个它会温度越来越高， 嗯， 你可以这个距离呢适当再远离一点、 哦、 啊，就是关键就不要烫伤皮肤， 就是距离皮肤正常情况下是 1到5到3厘米左右，开始的时候啊， 哦， 嗯， 1.5到3厘米左右， 对， 但是随着它温度越来越高，您自个儿应该会感觉到 对、 啊、有点烫了，那就稍微再离远一点点， 再离远一点、 啊、 对，安全第一，嗯， 对，哎，能不能简单的教我们一两个步骤，就是比较容易掌握。握的真的就是我买俩艾灸条在家点了之后、嗯、我就找我几个穴位，哎，自己给自己灸一灸，这个可行吗？ 应该可以的、 哦、 但是还是刚才讲的一定要、这种适合的体质啊，你比如说你有一些热的这个情况在里面就尽量不要用灸，你比如说我就是怕冷、 嗯、 啊，像我们的好多的患者到夏天了还要穿秋衣秋裤啊，就是怕凉，那这种体质呢、嗯、可以宣去一些保健穴位，像足三里啊，像气海啊，关元都可以试着自己灸一下， 嗯 啊，另外呢还可以推荐一种更为简单的方法，因为手拿着艾条灸毕竟很辛苦哈、 啊、累的 话、 哦、 对，因为现在我看市面上有很多这种艾灸盒，就做的这种小竹盒哈，然后可以把艾条插在这孔里边， 然后 下边呢有一个过滤网，就是说你燃烧之后这个艾条这个灰呢就掉在这个网上，也不会烫伤你的皮肤。 嗯， 你比如你想灸这个像关元气海，就直接放在腹部，哎，你就可以很舒服的躺在那儿灸就可以。 哦，不用手一直拿着艾灸条、啊。 对，有的部位可以，但是像灸足三里呢、嗯，你可能就放不上，你就要有手拿着艾条，然后灸个10分钟啊15分钟左右就可以。 嗯，好，就是艾灸哈，在家里面我们说来使用是可行的，但是有一个最最重要的前提，您起码一定要到那儿，医生咱们先面诊一下， 对， 然后确定您的体质是否适合用艾灸的这种方法，然后基本上也得跟医生先学一学一些手法呀，基本的步骤啊，了解了之后您回去的这种使用才是合适的，要不然的话还是不要轻易随便来尝试哈。 嗯， 微信网友又提问，他说痛经老寒腿用艾灸能缓解吗？熏身体的哪个部位管用？ 像痛经呢这种情况我们还是根据辨证哈，你比如说考虑痛经发作的时候它是有这种怕凉啊寒性的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艾灸这个关元气海，像三阴交这些穴位都可以就做一下艾灸，一个温煦作用。那么老寒腿呢像这种老人如果伴发腰痛的，如果是腰椎啊这种椎间盘的问题引起来呢，可以在腰部哈取一些穴位，一些像这个腰部的夹脊穴可以做一些艾灸吧。另外呢还可以挑选这个足三里啊，像阳陵泉啊，就是腿上的穴位再做一下艾灸，就达到一个温煦的作用啊，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我也想问一下，像这个痛经的话，很多女孩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哈，是在她疼的时候来给她做这个艾灸呢，还是说比如说起码等到经期过去之后再给她艾灸呢？ 在疼痛的时候就可以很快的起到一个止痛的作用。 哦，很明显的效果啊。 应该是很明显的，对。 好嘞，那我们继续来再来关注一下端午习俗背后养生保健常识之就是艾灸艾草艾条的那些事儿哈。哎，艾条有的朋友发问了，说艾条存放的年头越长效果会越好吗？ 古代是有这种说法，就现代研究呢说为什么要用这比较沉的艾呢，因为刚采集的这个艾它含的这种挥发油的量还是比较大的啊，你点燃之后呢它会燃烧得很快，就这个火力呢不太容易控制， 特别猛。 对，你这个艾绒你比如说放了三年左右，放了一两年三年左右，它这个挥发油呢它会逐渐减少。 哦， 那么它燃烧起来就比较温煦啊，比较这个缓慢啊，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掌握它的这个适用量。 嗯 啊，所以呢就是说还是稍微沉一点，但也不是说越沉越好，你比如说你放7年放10年，那这个药效可能就很小 了。 对， 也不好用了，就是说适当三年左右可能就应该是比较好的。 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效果越好哈，主要还是说一，这个它更容易控制它这个火力的猛还是弱， 对， 还有呢就是起码这个时候药效保存还是比较完整的， 对， 年头实在太久了那真的就成废草了， 是 也就只能扔掉了哈。 对， 现在其实像这个中医医院肯定是有这种艾灸服务的。 我们现在主要是在住院的病人，有许多老年人，特别是用这种像中风后的 康复治疗的， 康复治疗的有时候会就是配合艾灸的治疗。那么门诊上因为条件限制，因为他那个烟还是比较大那么门诊上在以后有可能要开展这个艾灸室，可能要开展这方面的治疗。 就是目前在门诊还是没有做这个艾灸的， 没有做对。 但是如果我是请您去给我扎针灸的，您是针灸科的主任嘛，我去扎针灸的，然后呢说医生您帮我开俩艾条吧，然后呢具体帮我指导一下，像我这种情况您看看我适不适合艾灸啊，适合的话就告诉我俩穴位，然后我就回家自己去灸，是不是就可以啊？ 应该可以就是我们会就是把这个穴位给你定下来啊，告诉你取穴的方法， 找准穴位， 对，然后就还是建议那种比较简单的比较安全的，像这个艾灸盒这种方法在家里就可以很安全的来操作。 好，艾草这么好，光能艾灸还不够，我们还希望能够用上这个艾草的水。小的时候去采摘那个艾蒿哈，趁它很鲜嫩的时候我们就给它放到这个水盆里边，哗把这个温热的水就倒进去了，那个味儿不就出来了吗？ 对， 熏一熏，泡一泡，拿毛巾擦一擦，就觉得神清气爽，但是其实真的身上当时就留下了那个浓浓的味道哈。就是如果说用那个艾草水我们泡擦洗这样的部位，到底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我们说防病啊或者是保健的作用吗？ 还有一个应该是有这种祛湿啊止痒的作用，对于一些皮肤病啊我们可以采用这个艾叶煮水啊来进行擦洗啊泡洗另外呢还有就是像泡脚，这个也是好多听众朋友都特别喜欢的一种方式。 这个不用管春夏秋冬吗？就随时 应该都可以，就是关键还是你的体质的问题啊。这个因为这个艾叶水呢也是一个温通经络是吧，一个去寒的作用比较好，那么对于像这种体质的朋友都可以试一下用它来泡脚。 尤其可以说是平时手脚冰凉的那种， 对，这种是最好的。 您睡前反正也是要泡脚的哈，家里边这个采摘的这个艾草，时不时就往里边扔一点。 对， 放多放少有讲究吗？ 这个没有太多，因为它不是口服嘛，是吧？ 适量就行了， 适量就 您的喜好哈。 对， 其实端午节习俗呢，除了悬挂艾草，还有一个和味道有关的东西，就是那个香囊。我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小的时候身上带的那个香囊里面到底都有啥。今天趁这个机会必须让那个郭主任来跟我们探探秘，那香囊里边都放什么东西了，它能起到什么作用啊？ 香囊呢主要看你这香囊要它的主要起什么作用。你比如说小孩悬挂的防这个蚊虫叮咬的是吧，它也可以加一些什么艾草啊，加一些这个像金银花等等，都是利用中药的这个芳香气味来驱赶这个蚊虫哈。另外呢有的悬挂这个香囊呢可以起到一个醒脑作用，我可以更为精神更加充沛的进行工作学习。那这一类的香囊呢可以加这个艾草啊，菖蒲是吧，冰片都有一个醒神开窍的作用就是说你用途不一样它的组成也是不同的。 所以呢小的时候你那些香囊可能都白带了，真的实在是没有搞清楚里面都用了什么样的药材。但其实香囊它首先它就是那样的一个东西，古代的时候还是什么寄情之物哈， 对，很神奇的。 对，然后这个里面就可以有一些中药的调配成分把它放进去，你是脾胃不和呀，你是想祛湿驱虫啊，还是想提神醒脑呀，就要配不同的我们说中药的这个东西把它放进去。 对， 它那个里边是打碎了放那种药沫效果更好，还是说就把那个原材料可能剪成小段段就放进去呢？ 应该是打碎，这样可能就是更容易挥发吧，它的这个芳香的这些 药效来得更直接一些。 对， 嗯，好。其实前段时间我在网络上也看到了，有一些医院真的是在端午节的时候就推出了养生香囊，它那个里面就是专门针对不同人群就已经提前设计好了。如果你想要买哪一种的话，还可以微信支付呢。但是在这儿可能也需要提醒大家伙哈， 对， 还是要根据您个人的这个实际的，包括身体的一些情况， 对， 我们来选择。嗯，好，我们最后吧，再来说一下这个端午的另外一个习俗，喝雄黄酒。白娘子不就是喝了它就现出原形来了吗？但其实一般我记得都是南方好像有喝那个雄黄酒的习俗，这个能起到什么作用吗？ 雄黄呢也是一种中药，它有一它的这个主要功效呢，可以去燥啊，然后杀虫啊，解毒的作用。那么它的主要成分是应该是二硫化二砷吧，啊，就是毒性比较大的一种药物。那么在古代呢，就是可以把这个雄黄撒在一些这个墙角啊，一些阴暗的角落， 对，蛇都不敢来。 对对对，这些小动物，有毒小动物可能就特别惧怕这些气味， 嗯， 啊，就可以起到一个辟邪的作用。 那人喝了不会中毒吗？ 是啊，那古代的人会喝雄黄酒，他可能量也很小，应该是把握这个安全的剂量。但是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呢，既然知道它有比较强的毒性， 嗯， 啊，我们可以采用其他的方式，我们就不一定非要喝这个雄黄酒。 好吧， 嗯， 雄黄酒这页就此就翻过去了， 对对对对， 因为现代人已经知道雄黄它是有毒性的哈， 是的， 千万不要自己随便说啊，这有雄黄太好了，电视剧里边不是演可以泡雄黄酒吗？等扔到自己那二锅头瓶子里边去了。千万不要这样做，是有危险的。嗯，我们看到这个微信上呢，有的提问了，他一直有咳嗽，说不是哮喘，不是气管炎，冬天会比较严重，已经四年了，想问问在端午前后有没有什么好办法？端午前后，他想说的是这个冬病夏治吗？ 像他这种情况可以试一下哈，就是再过两个月就进入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可以试一下这个三伏贴嘛，啊，这种方法也很安全，也没什么副作用，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种方法。 因为我们以前做过三伏贴的节目，那个时候说三伏贴它对于一些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就包括不管是咳嗽啊还是哮喘啊什么的，都是效果非常理想的。 对，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尝试一下哈。 对， 而且呢，具体怎么贴，哪些部位，这个最开始肯定得让专业医生来帮你来操作。 对，到医院里，对，到医院大夫都会给你贴好。对。 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再次提醒大家，问诊咨询仅提供建议，不能作为最终诊断和治疗方案，患者还是要根据病情及早到医院进行就诊。我是主持人白琳，明天下午4:30健康加油站我们再见。稍后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 诗句，茉莉花开的香气，闭上眼回到过去，划分界限的桌椅，巧克力靠在一起，我就是离不开你，一路乘着溜滑梯，我们说好走到底，因为从此就分离，用黑板上的日期倒数找你，慢慢清晰，原来思念你是加了糖的沙西，我用铅笔画得更仔细，素描那年天际蝉鸣的夏季，我想遇见你。